芒果失收花生起义，花生台3月3号全新节目阵容，每晚准时直播。星期一云端起义，政改终极战。星期二党国笑谈。星期三匪类监察院。星期四搏击会大军阀。星期五炮打司令部古海云涛。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生活态度就喺呢度，花生台3月3号品味消闲节目为你放送。星期一偷得浮生半日闲，星期二落黑道开工影画春秋，星期三行走天下花生足球，星期四保险套，星期五恋上关系古海云涛，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占领中环，敢唔敢晒冷？公民提名，姿态定底线？三字头，杨继昌；二字尾，欧乐英。 我哋最积极。 九零世代，踢走大佬文化，主导政改终极战。 好啦，政改终极战呢一集系 live 嘅，但系咧，点解我哋会迟咗开始咧？因为咧，阿欧乐轩先生咧就话搭三会到嘅，咁但系咧就唔知系咪因为佢要执佢啲党友嘅手尾啦吓。 我执相系咪先？即系喺个 iPad 拉大拉细啦。 系啦，咁所以咧到而家咧佢都未出现嘅，咁我哋冇计啦，唯有开始住先啦。有政改终极战呢一集咧，就我有我杨继昌喺度嘅，咁坐低喺度咧，其实就请咗两位嘉宾。喺度帮手吓蹬脚嘅， 咁啊都咁讲，即系吓上你节目都多都吓好荣幸啦。 系梗系啦，因为今晚就请咗两靓女嚟。不过介绍靓女之前咧，介绍下 Michael Mo 先啦。 唔使介绍啦，听花生台都知道我间唔中出现噶啦。 唔系，但系你喺大军阀入边，你就听你比较少讲嘢。 其实即系其他节目谭大炮喺度，我都少讲嘢。 系咯，即系你喺度，我就听到你把声，你喺度，但系佢哋又唔介绍你，又唔。即係如果唔係識得你又唔知道你喺度咁樣， 我冇緊要嘅呢啲小角色嚇，真係係咪先上嚟呢度真係 點同嘅小角色 啊，真係重行有加 嚇。咁啊，跟住咧，我哋今晚咧就請一位靚女嘉賓上嚟啦，係嚇。咁啊， 突然間咁 gentle 咗咁多你把聲，係咪先？唔使咁拘謹嘅喎你。 唔係呢啲嘢要俾聽眾一少少幻想嘅空間先嘅，係即係大家要明白到。即系现实系而家我哋香港面对住个现实系咁残酷咧，咁所以我哋要俾翻一啲即系幻想嘅希望空间俾啲听众嘅系吓，咁啊网名就叫做林思明嘅林思明小姐系。 系大家好，咁靚女就唔係，不過港女就一定係。咁通常啲人就喺前面會加個死字嘅，咁就死港女咁樣。 哇，去到死呢個 level 都應該好強噶咯，你有幾強咧？ 陣間大家可以喺字裏行間感受一下。 唔係，因為我哋個節目咧，其實做咗三集啦，係咁樣即係面對住花生台嘅壓力啦，係咁都雖然即係大家覺得咧，即係呢個節目咧，小歐樂軒或者透過小歐樂軒而小民主黨咧，都聽得非常之開心嘅，係咁，但係都係要即係谷一谷 rating 嘅關係咧，咁所以咧，我哋要引入一啲變化啦，係咁，所以咧，今晚就希望我哋講一啲 soft 啲嘅話題，同埋唔好咁離地啊！我哋會唔會即係呢幾集咧講政改咧講得太多，即係 jargon 啊？好多即係比較即係 insider 或者睇開新聞嘅人咧，先至明白我哋講緊乜嘢。咁所以我哋講翻啲即係在地啲嘅生活化啲嘅。所以請我阿思明小姐上嚟咧，就講下即係你哋啲即係中環人係嘛？你中環翻工咁樣，即係金融機構一個好典型嘅，即係我可唔係典型嘅港女咧？應該講咧係 中環中女啦，我諗 主流論述入邊嚇嘅一個即係香港女性嘅。嘅形象啦，係咪嚇？咁樣你都唔係平時唔係太講太多呢一啲即係政治嘅嘢，但係就你會喺即係網上邊即係啱又開始寫 blog 啦，寫下文啊咁樣。例如即係今日都見到即係有一啲文章係即係關於即係對於香港嘅一啲分析咁樣啦。咁我依家邀請你講下啦，係嚇。咁啊，咁所以 Michael Mo 都係啦，因為 Michael Mo 即係除咗講政治之外，其實好多即係話題上面嘅嘢，即係 諗住上去食花生嘅啫喎。 哦，咁食花生都好、 啊。我想嚟問下林思明好多花生喎，你知啦，即係做中環嘅中女係咪先？即係一定會八下呢一排，肯定八下來自星星的你啦，係咪先？ 但我又即係好不幸咁樣冇睇到。 唔緊要啊，你中唔中意你男朋友有超能力得㗎啦。 咁呢个就即系永远都系即系又系头先即系讲嗰个现实同埋理想嘅问题啦。咁点都系想即系人往高处嘅、 啊。你身边有冇啲咁嘅即系女仔啊，或者啲 OL 咧，成鬼日喺度谂下，喂，即系香港啲男人可唔可以即系吓？可以有得强少少啊！大佬好似个个都亏亏地咁嘅，系咪先？ 得五分钟 咩？ 即系强少少嘛，系 唔止呢一样嘢嘅嗱，系咪先？即系除咗喺可能系吓、啊，即系床上边可能劲啲之外，又或者可能系喺生活上啊， 即系个人比较健谈啲，即系唔好讲五分钟就冇话题。 嗱，系啦，依家先兜真系俾个氹。喂，系咯，即系会唔会？成日喺呢个中环嘅大气候里面即係睇得多呢啲咁嘅即係港男呢就会觉得嘩顶真係食唔过喎制唔过喎咁样係咪先即係情愿涉做哪算啊咁样。 即係讲真大家即係把口就话我要我呢啲重质不重量嘅。 口里说不。 咁样係咁咁但係你话即係暗砍大家有冇啲即係讲个最简单嘅例子啦咁即係大家即係咁啱我 office 又即係好多女士咁樣啦即係高峰時期就即係20個同事我個部門有18個女士咁樣。 哇喺教院 level 啊教院嘅男女比例、啊、爽。 係啦咁所以但係問題中間嗰兩位男同事即係都有一位呢係即係未有對象嘅咁但係就都係冇人睺好不幸地。 有啲咩能力上面嘅問題啊係咪 最主要我谂系因为佢比较喜欢睇呢一个温暖人间啦，系 温暖人间系乜嘢？即系啲爷 L 嘅， 系佛教嘅开文， 系应该开出概念大碟嗰啲朋友啦。 即系我即系大爱电视台，其实又系 系啊，即系佢就非常之即係注重嚇佢嘅靈性生活咁啊，即係靈性生活啦，係、嗯、 即係比色度心更加色度， 係啦，咁所以亦都帶來佢嘅靈嘅性生活啦，係咪？係 啊，冇錯啦， 哇，咁都知啊， 唔係即係 八 股 嘅原來，哇， 係 啦，即係各位男士真係小心啲嚇。 咁咪依期佢活佛 FIFA 應該咪紅咗啦，係咪？應該 都冇啊，其實都係即係 都係靜心修心養性。 系啊，跟住佢睇完啲温暖人间，拧住面传俾我睇咁样啦，系。 即系唔会攞住本温暖人间，跟住就落金铺买金嗰啲嚟噶，系嘛？系。 就应该唔会嘅，系。 哇！呢啲真系自 office 里边男性自杀嘅 killer 嚟嘅，即系真系呢、這个系 suicide bomber 嚟嘅，即系完全系将自己隔绝于所有嘅 potential 吓、啊，即系女性嘅接触嘅可能啦、啊。 跟住另一个类型就系、是、即系好中意讲相机嘅，玩相机嘅，倾科技嘢嘅。 其实玩相机唔差，系咪先？即系玩相机成日都可以影女啊！即系对于同体嘅角度，又或者系一啲即系角度嘅欣赏，或者对艺术鉴赏应该好啲嘅，唔系嘅咩？即系女性唔会咁样谂嘅。 但问题系，即系如果你自问自己系可以成为即系佢想中嘅 model 咁就话啫。咁但系即系讲真 ，office 嘅中女系咪？即系唔通你真系叫？即系唔通真系叫我哋啲 assistant manager 走去即系影沙龙咩？大佬走去、哦、即系 show 佢啲指甲，用一个特别嘅方法嚟 show 佢啲指甲咩？吓死人咩？系咪先？ 即系都系吓。 咁所以冇办法，大家都系谂到即系你有你哋讲相机，咁我又听唔明嗰啲技术嘢，跟住你又有你哋啊继续讲即系边啲 level 索啲咁样，唉，咁我又自问同佢哋争一大截。咁有乜好讲啊？咁所以其实就即係分开咗两边，咁即係啲女人有女人喺度即係讲嗰粒星星咁样啦，咁跟住男士有男士继续讲相机讲 level 讲啲老老。 唔係我哋讲返老本行啊，不如。 阿昌，我真係发觉呢个咁嘅分隔呢都好相似喎，喺中环又好尖沙咗，喺好多 office setting 呢其实都係咁样依家。即係搞到呢吓。啊即系完全系两边夹唔住啦，系咪先？ 即系同一个即系城邦论有得挥嘅，有港岛区城邦论嘅，或者港岛式嘅社运嘅， 系。但系即系嗱，我知道你 feel 到咧，你之后咧想讲正题，咁咧即系，但系我都唔俾你，我唔俾你讲正题住，系咪先？嗱，喺即系思明啊，你有冇认识咧一啲咧，可能系喺呢个香港里边好热衷于系谈论呢个政情嘅一啲嘅男性，可能系一啲网上面识嘅，之后又即系同你想 多啲倾偈嗰啲咁样，有冇啲咁嘅经历嘅？ 其实都会有嘅。咁 呢个人啊，除咗呢个主持之外啦， 系啦，咁但系即系我谂我系即系嗰一种即系中女里边，可能比较都叫做可能跟得贴少少啦，即系都仲知道发生咩事嘅。咁但系即系我谂我喺 office 我嘅同事咧，其实佢哋见到呢啲咁样嘅朋友咧，就会即系避之则吉嘅。其实 点解咧？又系我讨厌政治，黄婉之咁嘅款啊，个个都定系觉得好很烦，唔想理 之类啦。咁我谂其实佢哋即系。特别系我哋即系呢一种即系翻中环嘅中女咁好多即系嫁得出嘅咁啊，即系非常幸运啦，咁啊有仔有女啦，咁已经即系进入一个即系 四仔状态， 离地中产嘅四仔状态啦，咁样咁即系其实大家唔系好中意面对现实 嘅。我打个叉下，四仔系咩啊？ 屋仔、车仔、老婆仔、乖仔。 O K 系 系啦，咁即系佢女士就老公仔啦，咁样。咁係啦，佢哋即係唔係好願意面對現實嘅，即係真相，即係你同佢哋講政治，佢哋變咗要接受一樣佢哋覺得好殘酷嘅現實，咁樣佢哋就唔想。即係我舉個例子啦，即係我嘅啱啱即係早排食飯咁樣啦，咁啊，即係唔知點樣講開，即係好耐之前即係講緊選舉咁樣啦，咁跟住咧，突然之間咧，即係我其中一位上司咧就话啊，其实咧，我上次选举嘅时候咧，其实我系投咗叶柳嘅咁样，跟住我就啊，点解咧咁样？咁跟住佢即刻就话啦，啊，因为咧我好劲中意叶柳咯，即系嗱，我从来都觉得即系你最后 系咪先咁嘅样？ 系啦，咁我劲中意叶柳，咁我 呢个系 exactly wording 嚟嘅， 系 我劲，即系我劲中意叶柳咯，咁样 系。跟住我即刻个反应就吓、啊、真系噶咁样咯， 哇真系估唔到啊！叶柳都有人追，唉真系，所以 佢投票啫，佢唔一定系 系女士，系 攞票嚟追佢咯，系咪先？ 系女士嚟嘅，咁但系佢嘅原因系咩咧？我问下，咁佢就话即系啊，我觉得佢好正面啦，个人吓，即系英文又好啦，咁样又叻啦，咁样哇！但系你唔记得咗23条啦？ 哦，冇嘅，香港人都系吓比较善忘。咁学你话斋，佢哋讨厌政治啊嘛，系咪先？2003年有啲咩记得啊？梗系唔系七一游行啦，上街嘅啫嘛，上街算啦，系咪先？沙士顶多都系戴口罩嘅啫，系咪？即系唔记得，我觉得好正常。嗱，但系即系仲有啲时间整啊，即系唔系我问下你啦？你觉得即系嗱，以你所咁讲啊，我都唔系好听到咧，就系喂，你有几多政治独男？系识，又觉得有边个政治独男？其实系即系你，即系以你 general impression 咧，就系呢咁嘅政治独男。其实对于港女嚟讲，要唔要得过 咧？即系喺每一次选举咧，都有即系宣传嘅单张啊、海报啊、横额啊，都标榜自己好多优点噶嘛。咁例如呢、這个即系十优状元啊、八 A 啊呢啲啊咁样样，系咪一个即系吸引嘅地方咧？ 指呢啲嘅，即系可能真系讲紧系24小时喺 Facebook beef 上面系咁，净系除咗 po 正情嘅嘢之外咧，就冇 po 其他嘢嘅。即系呢啲，你觉得做兵好啊、沟好啊，定食好？诶，算数 ，and not block。 嗱，睇下边只啦。你话十优状元嗰啲，咪即系低能仔咯。到依家都仲讲紧十优，系咪？咁你话即系啊，净系铺正情嗰啲啊？咁讲到即系讲到尾，系咪老实嗰句沟女嚟讲，都系两个字靓仔嘅啫。靓仔咪有得即系咪有得谂下咯？系咪有钱又靓仔嘅，咪有得谂下咯？ 哇！真系完全都即系回归基本部，好现实啊！呢个花生台今次啊，呢个节目我抢晒你啲咪吓，杨昌，我都系谂住系咪先？ 唔系我哋严谨控制我哋嘅 flow 啫，因为都系要等欧乐轩翻嚟。不过而家唔等佢啦，我哋休息翻嚟之后咧，我哋直接问啊，即系我哋嘅女嘉宾啊，我哋直接进入何俊仁的思考领域啊。 左 鸡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冯剑基。 佢话你错啦，点解啦？即系唔够 占领中环，敢唔敢晒冷？公民提名，姿态定底线？三字头杨继昌，二字尾欧乐烈，联同九零世代踢走大佬文化，主导政改终极战。 啊，欧乐轩，我而家好认真咁问你，何俊仁睇 J 图，你民主党嘅 line to take 系乜嘢？我而家俾五分钟你讲，我哋唔完全唔插你，你讲。 我哋民主党系唔赞成何俊仁议员咧，系喺立法会啊公布紧财政预算案嘅时候，系去睇一啲啊唔适当内容噶，包括咗一啲女郎嘅泳衣照啦。咁啊，我哋亦都认为咧呢一个行为，因为即系我哋都系啊作为一个议员，系啊都系攞紧纳税人嘅公帑啦。咁啊，你喺读紧财政预算案嘅时候咧，就可以睇 J 图咧。其实咧，就算你睇乜嘢嘢分心咧，其实都系唔应该。 嗱，而家 够官腔未啊？ 嗱，而家当正义传媒咧攞住个即系独家正义，即系on doc CC 嘅。 但我未讲，我啱啱点解会晏咗半个钟嚟？ 吓，冇人关心嘅系。 唔系啊，我啱啱去咗睇 iPad 啊。 哦， 我想买 iPad 噶啦。 喂，你头先有冇试过就系睇嗰个吓腾讯 forum 先？ 腾讯 forum 就有啲咩？ 嗰个系腾讯 forum 嚟嘅， 嗰系腾讯 forum， 肯定，冇错。 你可唔可以 send 条 link 俾我 ？send 俾你有点话系咪先？嗱，证明啊，何俊仁几爱我哋嘅祖国国货，系咪先？ 有条妹妹嘅， 摆明 book mark 咗嘅， 摆明就系大中华交。 唔系佢睇三个女郎入边，一个中间有一个咧系日本妹嚟嘅，咁样 唔系三个，系睇四个啊， 即系四啊，唔系三个 位系啊， 系啦，咁样系代表咩咧？咁样系代表佢仍然系即系代表呢一个日本侵华嘅即系新即系嗰啲军票嗰啲赔偿啊，何俊律师仲跟紧噶嘛？ 系 即系代表呢方面仲有继续跟进咧，定系佢觉得应该要促进呢个中日友好咧？ 唔一定嘅，咁我哋民主党嘅主席刘慧卿就有个位置啦，咁袁干慧都有个位置，咁啊， 哇，大佬好重口 味。咁我唔知道即係在座听众觉得係咪都有啲联想啦。咁啊，但係我諗起码有一点係即係我都唔排除可能係因为呢个原因而睇嗰位日本嘅女星嘅。 咁啊，阿卿姐即係喺网络上面成日都见到你哋喺民主党嘅总部有一张卿姐嘅 poster， 就手指指话指住大家话即係记得要熄灯㗎嘛。 係啊， 咁 最近就改咗做一个即係网改图，即係最近我上网见到啲改图呢，就见到就係话即係唔准睇 J 图。 唔系，我哋去翻正义传媒嗰个角色扮演先啦。阿林小姐，嗱，而家假设你咁啱俾正义传媒嘅咪怼埋嚟咧，你觉得呢个何议员，即系喺财政预算案宣读期间咧，正如阿欧中伟所讲咧，系做一啲同议会无关嘅活动咧，你作为一个普通嘅选民或者一个女性嘅选民，你点样睇咧？ 嗱，讲真，即系开会做自己嘢，系咪？大家都会啦，我哋开会都睇八卦新闻啦，系咪？我哋啲阿姐开会都睇星星啦，咁喂，但系你开会你睇嗰啲咩图啊？咁 你唔使咁投入港女嘅角色嘅，系可以咁吞翻低少少。 都唔系咁。喂，你都唔支持本土嘅，你话睇香港啲女星咁，你就话啫，系咪先？即系你走去睇啲大陆妹，有冇搞错啊？ 但唔系、啊，我就算我帮啲男听众讲下嘢啊，香港有咩女星值得睇啊？系咪啊？ 喂，至少都 系邓明步先，你系咪想我睇邓明步？ 至少都睇娜姐啦，系咪先？ 娜姐好似过气噶咯。 喂，多谢萧生啦、啊，咁萧生头下一大堆，系咪先？ 紫荆侠 一大堆。啊！呢啲咁嘅女星系咪先任睇都得啦，系咪先？萧生好嘢， 好睇哦，好嘢。但系即系我唔系唔想本土啊，系啊。我知道好多朋友都系啊，而家支持呢个本土嘅啊谂法啊。我哋支持翻即系自己嘅香港嘅一个市场。咁但系香港真系我数唔到边个好啊嘛，系咪啊？ 爱港女系咪先？爱本土， 爱咩啊？爱港女，爱 本土， 即系陈静心。 爱港女， 你中意陈静心嘅？ 系咪先？嗱， 喂，陈静心边系港女啊？ 佢话 我要抗议啊！ 陈静心边度系噶？陈静心喺边度？ 就是、因为佢唔系港女， 唔系啊嘛？你系咪先？ 哦，咁而家都有新香港， 唔系，其实我想讲咧，欧中伟，你财政预算案嗰日咧，你喺唔喺立法会啊？系， 我唔喺， 你唔喺立法会噶嘛？嗱，有记者朋友咧就同我讲，系啦，佢 话我嗰日喺立法会， 即系佢哋 有份 send 图俾 佢哋咧，喺即系喺观众席上边咧， 冇呢件事，肯定 其实咧，成个过程咧，何前主席咧，阿仁哥咧，成个过程咧系睇咗好耐嘅。 而啲传媒咧系留咗手，系影到嗰几张相咧，系已经系出得街噶啦，系。 诶、欸，有啲唔出得街噶，竟然 系啦，系更加 有出街嘅咩？ 系更加至少嗰、那个我谂嗰、那个即系刺激度系相信系更加高。 但系其实应该都系有衫着嘅，系咪先？ 唔知佢形容系刺激度更高嘅，我唔知道更高系。 我相信腾讯网喺呢一个吓。啊即系我哋嘅网络城墙之下咧，应该都唔会系出到一啲咧，即系吓、啊、出唔到街嘅图嘅。咁佢既然 bookmark 咗嘅话，系咪先？顶多就系尺度大胆啲嘅啫，会唔会啊？ 嗱，我想去翻我哋嘅老本行啦。我想问下啊，欧总 咩系老咩？你嘅老本行 啊？我哋讲翻政治嘅面向咧，你哋党入边有冇即刻评估过你哋嘅选票嘅流失嘅研究咧？系 我自己嘅评估就系极大。我觉得你黄毓民闹十句或者一百句咧。都唔及我哋做一單咁嘅嘢咧，係咁嚴重。因為你諗下，你係黃毓民鬧你，你一般喺個區嗰啲即係師奶啊，或者係阿叔啊，其實佢可能根本唔信㗎嘛，根本誒係咁噶啦，你啲泛民就係鬧嚟鬧去㗎啦咁樣。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你當自己失德嘅時候咧，其實係對於一般嘅市民咧係好大傷害。我好簡單，我舉個例子，我尋日去完港台。港台有一个职员系同我讲一样嘢，就系、是、话 你有冇睇 J 图？你开区议会有冇上睇 J 图？ 佢唔会，梗唔会 你答我，你答我，你开区议会你有冇睇 J 图？ 我冇睇 J 图，我开 IE 啫，系啦。啊，唔系，我而家唔用 IE 啊，用 Firefox 嘅。咁但系我觉得个问题系在于你谂下佢同我讲好简单一句说话，佢就话我真系好猛。佢话欧乐轩，我真系好猛。我哋竟然就系靠佢哋。嚟帮我哋释放刘晓波，嚟帮我哋平反六四。我唔系，即系我意思嘅意思就系话，有好多人当然呢件事可能好睇得开啦，就会系觉得克林顿啲罗温斯基睇人哋西方社会几开放，即系一个人嘅即系私德咧，就同埋个公共咧唔关事。但系今次唔同，今次第一其实系有干犯到公共，因为你系喺议事堂里边。是做啲唔相关嘢，然后又俾人睇到。第一，第二， 范国威都俾人睇到佢整。 唔系你听埋我讲先。第二就系、是、你喺一个中国人社会入边，你俾人睇到你睇咸相，即系都唔系完全唔系咸相啦，或泳衣照啦，或者模特儿照啦。咁但系起码你讲落去俾个师奶听，佢觉得你即刻即系嗰道德高地冇晒嘛。我系有样嘢，我系觉得我系觉得好抌心嘅就系、是、我坦白讲。陈鉴林喺之后嗰日喺预算案嗰度讲话咩啊？佢话：，唉，阿财爷，你讲个预算案咁闷，系咪你嗰啲嘢唔够咸啊？咁样，连陈鉴林呢啲咁低水平嘅垃圾都可以揾位嚟润我哋，我坦白讲，我系接受唔到。 我俾一个民情都可以俾你参考一下啦，就系、是、我喺屋邨楼下咧有啲有一间嘅啫，唔系有啲一间系盲人即系推拿嗰啲铺头仔嘅啫，系你唔好以为即系有好多阿姐喺度，全部都系即系上咗年纪啲阿叔咁嘅样喺度推拿。咁我即系用电脑 mouse 咁样手痛咧咁样，咁间唔中会落去即系俾阿叔咁样捻一捻两嘢咁样。咁阿叔就佢就同我就喺度讲起，一路原本就讲起咩咧，就讲起个关于财政预算案咧，佢伤残津贴嘅问题嘅，即系讲紧因为佢即系其实佢就唔系全盲嘅，咁即系瞓到日光同埋夜晚嘅，咁但系即系严重弱视啦嗰啲，咁所以攞到伤残津贴嘅，咁但系就即系冇乜点加啊，点啊，讲一轮之后咧，话锋一转，唉，所以真系冇眼睇啦，啲人上堂何俊仁睇咸相嘅啫。 即系连冇眼睇嘅 都 知道， 话佢自己再冇眼睇啦， 系咪先？ 心眼都冇埋啦。 佢真系即系吓做呢个港版吉川卓，真系完全系符合晒吓呢一个。 本来啲人话佢 A V 人， 佢知唔知佢自己叫 A V 人？ 佢自我实现咗。 我 系 觉得我系完全系冇办法 求 A V 人得 A V 人啊！ 即系因为我谂到嘅，是我帮你谂嘅。因为区议会选举嘅时候咧，何俊仁系有一条成功争取 banner 嘅，系就成功争取呢个屯门嘅游泳池嘅泳嘅更衣室咧，系有更加多嘅。即系布帘定系有啲？ 唔系陈树英咩？ 区隔嘅装置系咩？ 系咩？哦，唔紧要，继续啦。 总之都系屯门区议会嗰边一齐争取，可能吞派 咁以后佢睇泳衣相嘅原因咧，就系讲紧而家泳衣嘅设计咧，系同嗰个 泳池嘅，即系嗰个需要遮蔽嘅程度咧，系成正比嘅。 唔系你好夹硬咯，系咪先？即系 我尝试，我喺呢个节目我怼咗民主党咁耐，我尝试下做下，即系危机处理 真 系。 即系吓，你哋阿何俊仁。咁嘅款真係完全係鹹濕白腐。 哇！我都要講一個民情啊，係咁啊。話說即係公司即係啱啱即係AV 人先生即係呢件事即係爆咗出嚟之後咧，咁啊咁啱我哋即係 office 咧又有啲即係圖式嘅即係。有啲圖式新聞咁樣啦， 可唔可以詳細講下嗰個圖式係咩？ 其實就話說係我哋有一個高層，其實就即係因為俾人知道咗佢同即係另一位即係已婚嘅女同事即係有一手咁樣，咁然後即係變成咗即係大家即係變咗公開咗嘅秘密咁樣，咁然後大家就攞嚟講咁樣，咁我就即係。大家即系食饭嘅时候，即系班即系一班八婆就坐低喺度讲啦，话咁我就问啦，我话诶，咁、哎、其实你觉得阿高层即系搭上咗阿女同事 S， 你哋觉得呢件事即系核突啲啊，定系即系何俊仁喺议会里边即系睇艳照核突啲咧？咁样咁跟住咧，跟住咧有个即系。assistant man 咧就讲咗样好有智慧嘅嘢，佢话嗱，即系你高层即系搭上咗已婚女同事，嗱第一嗰个女同事都几靓，第二最重要嘅系佢得咗手啊嘛，咁佢得咗手，咁即系成功啦，咁唉，即系你又肯落，佢又肯落，咁即系最多就俾人话即系喺度食喺度咩啫咁。咁但係你而家何俊仁喺度遥遥咁样望住嗰啲 AV 女优啊，唔系跟住 嗰啲 唔系 水 着女 优， 对唔住，系我哋唔 要分清楚， 我哋唔系好识分嘅，即系望住嗰啲女优，即系得个睇字，即系好 loser 啊成件事， 自我实现啊，知唔知啊？ 咁所以就即系就觉得，咁梗系何俊仁核突啲啦，咁样。 喂，真系嘅，你有冇发觉咧？喺香港政圈里边咧，其实咧全婚爱情啦，又或者全图式，或者结第二次婚啊，或者嗰啲咁嘅嘢咧，其实冇乜杀伤力嘅啫。对于呢啲系啊，真系冇咩杀伤力 嘅。最典型嘅例子，李永达啦，系嘛？ 系即鬼叫佢追到咩？鬼叫佢 得嘅话，真系 食到咩？会 系啲古仔写咯，不过唔系伤。 即系对上一次系伤嘅，就系你老友啊金乃威啦，系嘛？系 啊，哦系 嘅。但系。即系都有限啦、啊，都唔似呢一个真系去咸湿白富嗰个咁嘅嘅型个 perception 啊！ 即系最惨系得个睇字啊， 同埋最惨，大家成日将佢借代做吉川卓啊嘛，即系同哇个样好似咁，就有啲 佢知唔知自己叫 A V 人噶？系 佢其实知嘅。系有人同佢讲，因为自从佢俾人改一大堆花名，由呢个愤怒鸟开始，佢就有日走去问佢啲同事话：啊，愤怒鸟样系咩嚟咁？跟住佢就特登走去睇边个系愤怒鸟，跟住好似最后佢 iPad 嘢 download 埋愤怒鸟嘅。 佢如果系佢喺睇预算案嘅时候，佢玩 Angry Bird 咪冇事咯，系佢 download 咁都俾人闹嘅， 唔系咁都唔紧要啊，系咪先？不过嗱，我尝试从一个即系。乐观啲嘅角度去睇啦，嗱，当年兄姐啲人，我哋喺度系咁闹啦，话兄姐走去民建联嗰度挥手啊嘛，政改嗰阵时候投呢一个赞成票嘅时候， 系 民建联工联会嗰班友啊嘛，即系话跟住阿老萧嘅分析就系话阿兄姐觉得揽翻啲建制派票可以补翻泛民嘅票嘅损失啊嘛，系，我觉得何俊仁都可以咁样谂嘅，系你揽翻啲麻甩佬嘅票，尤其是高登仔，高登仔有边个唔系睇 J 图啊？系。系嘛？ 但系咪啲高登仔真系咁认同先？因为今次呢件事， 唔系咁。 至少我 又觉 得 系， 我认同。我觉 得 你系高登仔，我觉得系一个颠覆呢个议会嘅制度嚟嘅。比起掟蕉，比起掟鸡蛋，更加颠覆。 咁佢事后就走出嚟嚟到自圆其说啦。 唔系佢做少一步啫，道歉要乜乜乜乜是常识。佢做埋一步嘅话，就完全高登仔嘅行为就 冇错， 就可以。 只要系嗰一嘢，真系露出佢自己嘅心口。 坦白讲。佢出嚟回应之前咧 ，WhatsApp group 系有讨论过，即系我哋啲民主党 冇露出啦 嘅 WhatsApp group 入边系有讨论过，应该点样讲？ 点解最后冇露出咧？ 系啦，点讲咧？系 咯， 唔系咁，大家当然系好正经咁样去讲啦。咁我都想有创意啲去做， 认真就输了。 其实入边有个观点讲过嘅，就系话你不如将 老冲部， 唔系。 唔係即係我諗大家嚟到去聽下，即係諗下點搞啦。因為曾經係有講過嘅做法就係話你俄羅斯下東澳啊，自己開幕嘅時候嗰陣咪整少一個環嘅，跟住閉幕嘅時候照整少一個環嚟到去自己鞋約自己嘛。 嗰對環整少咗個環，唔係冇整到，佢整咗變咗菊花啫，係。 都得嘅，咁我覺得我哋係應該要諗下啲咁嘅方法嚟到去叫做將件事大事化小啦，我冇得化無㗎啦，係咪？咁我哋係有諗過一個講法嘅，咁但係最後我嗰陣時冇乜點參與喺當中嘅討論啦，咁最後大家因為我估大家因為都係嗰個年紀，咁都係要諗啲好正經嘅回應方法，咁最後亦都係好正經嘅回應咗。 我都覺得係有可以嘅。 你坦白講，你俾我回應咧。我可能我真系谂下有冇啲交啲嘅， 唔系我即刻谂到啦，即系各位对唔住，但系你要体谅我，你哋睇下我啲同僚，阿兴姐同埋阿黄碧云，你都唔介意我睇一阵噶嘛？系 嗱，我啊唔会咁样做啦， 我系 即系呢一样嘢，即系首先第一咁重口味，即系讲唔到噶嘛，你摆蒋元秋都唔得啦，系咪先？起唔到机噶， 唔系调翻转啦，咪就 但系嗰只 game 而家出咗只 game 啊嘛，嗰只 game 系影翻做记者嚟影去睇相，又有梁美芬，又有李慧琼，又有蒋丽云，好似咧揿佢嘅时候咧，嗰个分特别高噶。我揿揿下，我觉得自己好似有问题咁样，跟住我熄咗个 game 啊，我唔想再玩啊。 唔系，即系咁。如果真系要兜咧，你哋真系谂错晒个方向。真係諗錯曬，知唔知啊？浩軒 應該點做咧？ 應該點咧？嗱，即係立法會新立法會嘅地方喺呢個天馬，喂，行過去 IFC 有幾遠啊？個 Apple Store 就喺嗰度。係，你係咪都買過防盜嘅嗰啲咁嘅貼啊？即貼啦，係咪先？之後就話俾啲記者聽，就係話嗱，你睇下，我用咗個三乜牌嚇嘅呢個咁嘅防盜貼，你睇唔到我睇咩啊？嗱，之前你睇到，我而家睇唔到。 我都好想讲你一个建议，我想讲 交嘅即系咁嘅嘢，佢斗 完咗今次事，我有样嘢更加抌心口嘅，就系完咗呢件事之后，大家先去问话系唔系我哋嘅立法会议员有需要为我哋 iPad 整个防反光嘅贴？ 咁啊低能咯，系咪都即刻？ 我心谂大佬啊，你而家事都出咗啦，你贴嚟做乜嘢啊？ 你知唔知依家 Facebook 啊嗰啲咁嘅防盗贴嗰啲公司已经抽紧水啦？已经抽紧水准备 了， 落紧广告啦，系咪先？就系卖嗰啲贴啦。 我系苹果咧，我一定攞呢条桥嚟去卖。 噶啦， 我一定攞呢条桥嚟。 攞晒啦，唔使 抽到尽啊！ 喂， 唔 系我哋个高登都有啊。 我哋问一问女性嘅角度，你觉得這件事有冇得兜咧？系。 停咗， 你谂咁耐啫，停咗。 太 loser 啦，成件事即系。除非佢話，即係除非佢已經行出嚟話，其實即係我又即係反而佢可能真係整翻單婚外情嚟嘅，即係打岔下，咁起碼即係個感覺成功啲啊，係咪？ 婚外情好似仲衰多重喎，唔係咩？ 以毒攻毒嘛， 唔係我有兩 以毒攻毒。 我覺得一個短期嘅策略，一個長期嘅策略可以俾你考慮一下啦。第一短期嗰個咧，就係同何俊仁去食一次名將啦，係。 点解 攞翻少同情分嘅应该会 O K 嘅呢样嘢 都得嘅咁样 吓咁长期嘅策略咧就系、是、当然就系辞职公投啦系 呢、這个讲法咧喺发生咗呢件事之后，我听咗起码四五个人咁样讲，佢哋嘅讲法都系话，唉，搞到啲咁嘅嘢，不如你就引咎辞职公投啦，系咪？ 唔系咯，一死者天下啦，大佬系咪先？即系你点兜都兜唔到。最黄金嗰三十分钟都兜唔到，冇噶啦。 跟住后边就定晒性 啦。其实又系，如果佢真系懒惨咁样喺度，即系话，哎，我都系引咎辞职啦，咁可能都真系可以挽回些许同情分嘅。 万方无罪，罪在朕躬。 即刻启动翻呢一个吓。即系政改由翻我哋泛民去带翻成个， 同埋有样嘢好重要，有样嘢好重要就即系凡亲有呢啲咁嘅即系婚外情啊、图色啊乜嘢都好咧，就即系一定要揾翻太太出嚟，太太出嚟就话，我原谅佢咁样。 哇！呢招完全似方日华， 咪又 呢个 又梁振英又 系 唐英煲咯，咪 咯，即系我原諒。 但似方系玩咩啊？系。 唔系方日华成日都话噶嘛，你俾阿老人家出去玩下啦，咁样噶嘛，系咪先？即系用呢啲咁嘅即系女士啊，佢身边个女人啊，老婆嘅大爱 啊，去 cover 翻成件事，铺铺都 work 嘅。真系惨啊！即系做老婆好惨。 系啊，真系不过翘唔下旧，真系次次都博到同情噶噃。 唉，真系冇阴功。喂，有冇得谂啊？嗱，冇谂就辞职公投啦，系咪先？你啃噶啦。 我真系唔识点样嚟到定性今次件事咯。 即系话，你个逻辑反而一致， 本 来个逻辑反而 consistent 已经系内外忧患。我想讲，即系民主党真系内外忧患。咁但系 内忧外患， 内忧外患。 你学咗咁黐跟踪啊？ 诶，唔紧要啦，系啦。咁我觉得即系本来已经好多问题系困扰紧我哋。咁但系朝头早无啦啦收到又系一啲 WhatsApp 话，唉，有好多记者行家影咗十几张啦，嚟紧东方就出啦咁样。咁我可以点样做咧？系咪啊？我真系企喺度。 我觉得个逻辑系 consistent 咯，我留喺议会都冇用咯，所以我先至睇咸上啫嘛。我而家发现啊，劈炮唔捞，辞职公投咁样，咁就个逻辑就 即刻帮民主党抢翻呢一个喺呢个泛民里边嘅道德高地啊，知唔知啊？一个够全家。哇，有数啦， 壮士断臂， 壮士断臂， 横掂一六佢都唔系 受烂曲啊，横 掂一六佢都唔系好想噶啦，系咪先？即系放过全港苍生啦，系咪先？大家都系想谷尽佢噶嘛，系咪先？又唔使俾啲吓抽水抽呢一个本土嘅上马，又唔使俾啲话占领中环拖占领中环后腿嘅，系咪先？入到位， 我真系唔知点收货，但系你问我咧，我系佢嘅话咧。我相信我系真系会引咎辞职公投， 咪同埋， 因 为 你 谂下 喺本地嚟讲，我唔知道嗰个波澜有几大，即系可能大家都会认同啊， 佢睇嗰啲咁大咯， 系咯，咁但系你睇下外国人哋做嗰啲咁嘅，就算人哋西班牙嗰个国会议员走去做嗰啲咁嘅嘢，俾人闹咗七彩啊！你仲有我自己都系睇翻嗰个我嗰位港台倾过啲同事嗰个讲法就系话。我以后当我出嚟嗌释放刘晓波，我以后，我以后出嚟嗌平反六四嘅时候，但系当如果有一个人只要向你指住话，但系你喺议会睇咸相嘅，系即刻收晒皮。我自己系觉得成件事系最难受嘅呢一点。 唔系你占中嗰阵时候有宣誓噶嘛？你揾翻朱木做告解啊？唔系，基督教冇告解呢样嘢嘅，好似系嘛？ 天主教先有嘅， 系咯，冇告解吓、啊。叫我真系坦白讲，我系好想帮佢兜嘅，或者点，但系我系真系兜唔落。系 喂，黄金时间都过咗，真系冇得兜噶啦，辞职算罢啦，一个够全家，有得谂、啊，有数啦， 系咯， 唔系咯嗱，所以咧，各位听众依家就知啦，系咪先嗱？依家欧乐轩咧就喺呢度花生台同大家建议，我真人吓引咎辞职公投， 佢以后食一 下个礼拜，下个礼拜人力嗰啲咧又唔知 cut 咗段片走去播喺 YouTube 播啦，系啊， 唔系我觉得我都要宣布，即系宣示我撑何俊贤而家立场嘅系，即系我喺呢个节目度讲过咧，民主党唔系铁板一块，有一啲人咧人格我系信得过嘅，例如何俊贤。我而家亦都正式同花生台听众讲，经过今次事件之后，我更加信何俊仁嘅人格， 因为他 真汉子，真性情，系嘛？ 咁讲咁做， 冇错啦。你 佢冇 讲，喂， 佢做 咧，佢狼过掟 做啊， 佢狼过掟屎猛吓，啲人得把口喺度话要立法会放屎猛，而家佢即刻做出嚟。而家下次唔好 颠覆嗰个议会嘅方 法，系啦，应该睇埋 A V 系嘛？咁同埋你要明白嗰日，即系好老实讲，嗰日喺 Facebook 啊新闻咧入边。愁云惨雾 系 嘛？香港即系我哋未感受过香港咁黑暗。如果唔系何俊仁啲新闻嘅话，我觉得我活唔到落去啊！系 唔系啲人咁愤怒咩？我见啲人 唔系，我 觉 得何俊仁呢单新闻系令人有少少人性，即系俾人见到人性嘅一面，即系比较舒服啲系嘛？即系大家都见到有啲。 其实我谂过一个方法可以兜嘅，就系话我知道呢、這、一个即系受袭事件之后，我好 depress， 我需要啲嘢中缓舒缓一下我嘅情绪。 就是袁干慰， 喂够啦，大佬系咪先？喂，讲呢样嘢，我觉得大家 buy 嘅，即系大家嗰即系可能讲刘俊涛同佢吓识咁耐，你知啦，佢系边个啊？佢系好似之前问咩议员助理嚟噶嘛？ 李柱铭嘅议员， 李柱铭议员助理，即系喂，即系失声，即系识于微时啊，惺惺相惜，我俾佢斩，我觉得好心痛，系咪先？ 系， 即系。我只系揾喺呢个议会里边，我又唔可以走喎、啊，系咪先？咁多人投票俾我，我唯有揾一个我纾解嘅方法。 就是去找女性。 正咪剩下一分钟、啊、我想问一下。你网上面竟然又说一些阴谋论咁样你点睇呢是 有什么阴谋论啊 转移视线咯。 转移视线 是啊。 我意思就是说啲人更嬲就是说啊你呢啲梗係转移视线啦你梗係有部署㗎啦嚟到 side check 刘俊图件事啦咁样。咁我话我冇话点样睇。 你何人有冇啲咩 track record 嘅其实係。 我觉得何俊仁从来冇囉。你问我系咪信何俊仁我从来都觉得佢系一个真汉子。咁呢件事系一件事啦但係我想讲我作为喺民主党党内如果我要同一班好主流嘅人嚟到去讲我的意见嘅话呢何俊仁其实本身点都好啦系一个我好主要去游说拉拢嘅对象。因为第一佢对于基层有同情。第二佢对于民主嘅理念我相信大家唔会点样质疑佢。就算你唔去公投啊政改一阵时长毛啊郁闷嗰啲都话本身啊哇点諗到何俊仁会支持政改咁样呢其实有咁嘅背景。 占领中环敢唔敢晒冷公民提名姿态定底线三字喉杨继昌二字尾欧乐谦联同九零世代踢走大佬文化主导政改终极战 咁我见到呢阿 Michael 呢就买一本呢陈云嘅香港城邦论二就上嚟嘅咁样咁我头先我开节目之前我都同佢讲啦係咁样我就唔会即係走去买书嘅咁样咁不过你又买咗咁样咁我唔好意思就即係反对啦咁唯有就当係即係当即係捐百几蚊去俾青山维修返啲即係院内嘅设施啦听讲都好耐冇即係執過啦係入面有老鼠多有衛生問題係咪咁樣。 係通常啲精神病嗰啲朋友呢佢通常啲姑娘話喂真係晒太陽啦咁樣跟住成班人冲晒出草地呢踩花晒啲草地。 跟住就走 晒去鋪草皮啦。 我唔喂即係咁做呢個節目呢有認真有啲堅持㗎嘛係咪先。即係你都要睇下究竟唔同嘅人講啲咩你先可以吹到㗎嘛係咪先。 打。 唔係我交俾你吹啦我真係冇心機睇冇意思。 唔係即係我嚟之前呢我都係喺樂文咁樣即係買一本嘢啦咁樣咁唔係睇咗好多㗎啫。咁呢發覺呢本嘢呢就係佢想做到出嚟就係同佢口講就係做呢一個城邦三部曲嘅中華邦聯論呢係一致嘅。我唔知點解佢自己叫做香港城邦論二啦係咪先諗住可能寫多幾本。咁呢佢裏面提咗呢一個好即係好正嘅 point 嘅就係話啊香港呢就要呢一個咩鬼呀文化同埋呢個法制立國缺一不可。之餘呢佢提到呢個中華邦聯佢呢個想像啦 ,ok, 雖然我都有份提倡中華邦聯不過佢叫唔叫中華佢叫華夏邦聯。華夏邦聯呢就應該點樣 set 呢就係中華民國攬絲趌路返去大陸然後呢就香港澳门自己独自成一国再加埋呢个台湾共和国四个整为成为一个类似欧盟式嘅邦联。啊咁就呢、這个华夏文明就有呢一个复兴希望啦。 佢冇提外蒙古同埋上海租界喎。 哦佢冇提啊佢话呢啲算数啦系咪先。 但唔系即系有人提过㗎啦咩呢啲嘢以前系。 我唔知喎咁即係我有份提啦係咪先即係最少我喺 Berkeley 嘅时候我有份提咁但係即係我唔知係我抄佢一定佢抄我啦係咪先即係我諗唔到啦都係呢啲咁嘅差唔多嘅时间。不过嗱即係睇完呢度之后呢我发觉呢即係呢本嘢都有啲好笑嘅。 有咩好笑嘅地方 有好笑嘅地方呢就係、是、在于呢即係你知啦阿国师成日好鍾意就係、是、即係中意美帝把持噶嘛，系咪先？ 嗯， 中意美帝把持，借力打力啊！话呢个夏千福吓、啊，就系、是、关心香港啊，即系成日要多谢佢咧，就系、是、关注香港嘅状况，系咪先？咁但系依家你又打喺本书度咧，就话哦，原来阿拉伯文明、欧美文明，再加呢个俄国嘅势力，全部都系唔可以同呢一个华夏文明咧，就吓、啊、即系相容嘅吓。啊就唔可以咁样做嘅，只可以吓、啊、做友好嘅啫，最多系咁嘅啫。 系， 系咪先？咁喂，大佬有咩借力打力啊？ 我就即刻谂起佢我自己求其揭开页啦，第86页啊，呢、這个光复本土啊，佢咧咪成日讲话普世价值咧唔值得 提倡嘅，要讲本土文化，佢攞成大段咧去讲，即系为自己呢个讲法说项啊。咁啊，呢个我读少少啦，系啦，讲普世价值嘅时候，你已经空出咗自己嘅文化传统啦，自己一片空白嘅政客先至会讲普世价值。故此我提出华夏文明，好多民主派政客即刻大发雷霆，压韵嘅系啊。但系咧，其实佢讲真呢句说话咧，我永远都会记，即系记得教主喺街道街上。上面挂嘅横额，佢街上面挂嘅横额就系马丁路德金讲嘅，真正嘅和谐社会唔系争议嘅消失，乃是公义嘅彰显。咁公义系咪普世价值咧？即系如果系咁样话，系唔系佢喺度批评紧教主咧？系咪啊？ 咁我觉得呢个三维一体嘅机制咧，今年之内咧都好快会崩溃噶啦。呢个我哋之前喺其他节目嗰度咧有讨论过呢个问题。嗱，但系我想即系退翻一个认真，冇咁讲啦，系吓，即系喺《香港城邦论一》嘅时候，其实佢嗰呢本书出嚟嗰时候，佢都未咁癫嘅。喺我角度嚟讲，而且嗱，真系即系就算我几憎陈云都好吓，我都会承认一个 credit 俾佢，就系话佢系提出咗一个问题，虽然佢提出嘅解决方法咧。是戇居嘅，咁但系佢至少提出个问题，我哋需要讨论嘅。其中一个讨论嘅方向咧，就系你第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如果突然之间冧咗，咁香港点算咧？咁样咁呢个唔系未发生过嘅，苏联就系咁样嘅，一夜之间苏联就共产党就冇咗噶啦。呢、這个第一， 亦都立刻有好多东欧嘅小国成立咗。 吓，咁第二样嘢我想喺度讲嘅咧，就系讲紧离地嘅问题。吓，即系。无论去到今时今日，我哋讲咁多集政改咧，我哋都讲咗好多细节嘢、科案嘅嘢，讲占领中环嘅嘢。咁但系咧，其实即系我发觉，即系讲嗰几多占领中环一样嘢。头先提何俊仁咧，我哋有个主线嘅就系话，都唔够，即系讲十句占领中环原因都唔够何俊仁睇几张相嘅效果系点样样吓。咁所以我真係好想問啊，呢度去返港女嘅問題嗰度啊，即係我唔知道啊，我哋即係喺我哋喺寫咁多文喺網上面，或者即係無論係練 Sir 啊、練月曾啊、林恆子啊，我哋係咁 Facebook share 都好，但係好似嗱，當然啦，第一就係、是、啲最基層嗰啲師奶阿婆啊嗰啲人，即係我哋點寫文咁樣，佢哋都唔會睇㗎啦，係咪先？嗱，第二就係、是、即係會唔會即係所謂嘅主流價值嚇呢一塊入邊係嘛？即係。我成日都思考紧一个问题，即系究竟离地，好似我哋点样落地咧？我哋讲咁耐呢样嘢系， 其实我今日就即系处女作啦，写咗第一篇即系讲政治嘅文章嘅。 喺边度位呢度？ 喺富人啊，系。 哦，即系容总破你。 哎呀，大家离时真系，系啊，大家离时真系。不过系即系第一篇喺富人嘅政论文章啦，之前就写啲风花雪月，写过一篇咁样噶嘛，即系产量好少。咁啊，点解突然间会想写即系写少少即系咁样政论嘅文章？系因为即系近排都成日谂一个问题啦，即系占领中环成日即系讲咁，但系好似我哋啲咁，即系又贪生怕死又贪慕虚荣嘅死港女，系你叫我哋去占领中环？真係熬底㗎喎、哦。咁但係即係咪我哋冇嘢可以做呢咁樣。咁所以我就即係諗到即係譬如寫篇文即係講少少即係一啲感覺啦咁樣。即係有啲咩具體嘅嘢我哋可以做啦咁樣。咁其實篇文就即係講一個以前即係自己嘅故事嘅就係、是。咁話說即係中學嘅時候就即係會考即係大家都經歷過啦就好犀利咁樣去補課嘅。咁日以繼夜夜以繼日犀利過王國興咁樣去補課嘅。咁其實大家都好多怨言嘅，咁但大家就冇好即係冇人敢講出嚟，都覺得即係老師都好辛苦嘅咁樣。咁直至到有一日，即係阿社工咧就話啦，不如即係大家整張交心卡俾老師睇下啦，咁樣講下你哋即係補課補咁多，即係補到大家個精神都萎靡嘅時候，咁不如大家講下啲心聲啦咁樣。咁結果個交心卡交咗俾老师之后，我哋每人写咗张咁交咗俾即系任教嘅老师之后咧，咁结果隔咗冇几耐咧就变咗秋后算账。 哦，变咗派交 啊！系啦，咁即系交心就变咗交咗啦。咁 大明大放啊，系。 系啦，系啦，我依家谂翻，我都觉得好似嘅。咁 引蛇出洞。 系啦，咁跟住老师就话：，即系你哋忘恩负义，我哋咁辛苦帮你哋补课咁样。 老师自己话嘅系。 系啊，咁然后就任教嘅老师就即系自己冇出手啦，就揾咗辅导组嘅老师咧嚟同我哋做思想工作，就话你哋明唔明白老师嘅苦心啊咁样，咁跟住咧喺即系我哋最初谂住即系 hea 过去算啦咁样， 咁但系老师咧就即系辅导组嘅老师咧就攞咗。即係我哋嗰啲交心卡嘅一啲內容就當眾朗讀出嚟，就係嗱呢啲咧就好傷老師嘅心噶啦咁樣。咁其中一張交心卡咧就是我寫嘅，咁其實我係俾咗啲建議，即係話覺得太辛苦啦， 就俾宣讀出嚟啦。 係啦，咁就不如咧我哋咁樣去補課啊，或者有啲功課或者有啲題目我哋自己翻去做啊咁樣。咁但係就竟然變咗即係一個好傷老師心嘅，我又覺得好疑惑啦。咁但係喺呢個時候即係我。即系正谂住话，即系正谂住想去辩解嘅时候咧，咁我突然间有个女同学就突然间哇咁样喊咗出嚟，哎呀，我哋知错啦，我哋跟住我心谂，你投咩案呢？其实张卡我写嘅咁样，咁啊即系情绪激动，咁跟住就突然间全班女同学一齐，啊系啊系啊，都系我哋错啦咁样。咁然后咧有一个即系不嬲即系领导开我哋班嘅女同学咧就话啦， 即班长之类嘅 类似啦，但其实佢唔系班长，但系佢系 有啲叫助力。 opinion leader 系啦，咁佢就突然间冲出嚟就话，系啦，我哋其实每个人都有错嘅，不过咧就写呢啲卡嘅同学咧最好就即系自己出嚟亲自同老师讲对唔住啦，咁样，咁即系逼大家即系交人啦，咁样。 咁你有冇出嚟自首啊？ 我其实是想出嚟自首，但我未出嚟自首，跟住佢哋已经喊成一团，就已经争先恐后咁样认错，咁然后就跟住辅导组老师又喊埋一份，但其实佢唔系同我哋补课嗰老师嚟嘅， 师德过耳膜啊， 系咁，于是大家就即系喊成一团咁样，咁我就即系觉得好奇怪，咁而后边即系跟进嘅事咧就系咁。嗰、那个女同学即系辅导组老师走咗之后咧，咁啊 opinion leader 咧就建议啦，哎，我哋即系咁伤老师心，不如我哋写翻张道歉卡俾佢啦，即系签个名啦咁样。咁跟住就大家即系最后就真系有做，咁但系其实我哋有三个人系冇签名嘅。咁之后我就谂翻，其实即系我哋 其中一个冇签名嘅， 我就系冇签名嘅其中一个。咁其实我谂翻嘅，去到呢啲场口，其实当你有一啲咁嘅人带住大家咧。去即系投降嘅时候咧，去即系带住大家去即系主动投案嘅时候咧，其实嗰下人系真系好脆弱。咁所以我天文就讲大家，不如即系我哋谂一谂，我哋喺每一个人自己嘅岗位里边，其实我哋系咪可以做到即系有一啲嘢，我哋就算我哋唔积极去行到好前去占中都，我哋至少喺我哋嘅岗位有啲不公不义嘅嘢，或者我哋觉得唔合理嘅，至少我哋可以拒绝啦，或者可以 hea 做啊咁样。咁所以就写咗篇咁样嘅文。 咁你系咪隐喻紧占中三子系带领紧大家去投降咧？定系你系隐喻紧你可以隐喻咩对象都得嘅，民主党得嘅系。 咁 你希望代入嘅对象系咩？ 我谂即系希望代入嘅对象，其实我谂好广泛嘅，即系每一个。我哋喺特別係依家，即係好多人可能喺中資機構度做，可能甚至好多唔係中資機構嘅人都會抵受啲壓力。譬如我聽過有啲朋友喺中資機構度，即係佢要受到上司嘅壓力去教人，即係 好似最近話政改 接兩份傳單， 話、 就是、 要大家一定要填啊支持， 係啊， 又話乜乜保險啦，唔出聲啦，唔開名啦，係咪先？ 系啦，即系嗰类啦，咁样或者教人去參加外國嘉年華，其實你係咪可以唔使咁積極？去即系 take 呢啲 order 咧，系咪可以 hea 做咧？咁样其实我觉得即系中间有好多空间嘅，即系你几大嘅权力机器，始终都要底层人去执行噶嘛。即系如果底层嘅人去 hea 做嘅话，其实佢嗰个好邪恶嘅机器都未必可以运转。 但系你身边嘅人，即系你话喺呢啲咁嘅机构嗰、那个、那个 mentality， 就系佢哋点解会去做咧？明知呢啲嘢系 其实即系你问我，即系我谂好多人其实佢哋系好。在乎自己是不是一个乖女咯，系咯，即系好在乎自己是不是一个好学生，是不是 即系被接受咁样乖乖 presentable， 大家老师又好中意，同学又好中意，面面俱圆啊，与世无争咁样。 唔系，跟住做同事，跟住就要 或者佢哋系即系好重视个工作伦理，系远远多过嗰个社会公义咯。佢哋觉得我系一个尽责嘅员工，系好重要嘅一样价值。 尽责嘅齿轮 系冇错。 欧乐轩，你系咪啊？钟伟。 我希望我唔系啦，我希望我唔系啦。虽然我觉得我做咗区议会之后都避去咗好多避免派对吓，继、续 系。 但我觉得有一样嘢系即系值得大家去谂谂嘅，就系话究竟我哋嚟紧去讲话做占领中环啊等等啦。咁究竟 佔領中環，因為其中一個對佔領中環最大嘅擔心就係話啊，究竟去到最後係爭緊一個咩方案翻嚟咧咁樣？咁啊，如果個方案未必係你屬意嘅，咁究竟係應該點做咧咁樣？咁啊，當然我會覺得佔領中環無論如何都會發生嘅，我自己會覺得。咁但係爭在個規模有幾大嘅？咁我自己因為我會覺得有樣嘢好簡單無论如何，我谂大家都希望嚟到去争公民提名噶啦。就算你冇公民提名，你点都希望争到嗰个能够第日有普选方案，系越嚟越近一个我哋嘅理想咯。咁如果系咁嘅时候，究竟有咩人跟大队咧？有咩人嚟到去即系紧守喺我哋岗位里边？ 唔系，我就系想问 争到去最后。 我都冇答案呢个问题，我就系想问，例如即系近排你即系地铁又话要拆凳啊。系嘛？逼沙甸鱼啊，跟住啲友话，叫你即系张炳良今日先讲啫嘛，话因为你即系睇报纸睇 iPad 咁样，所以嗱唔系串你一句，即系所以就、 你串唔到我嘅，你串紧， 所以就即系 串紧啊，思明 霸啲位啊多咗啊，咁所以佢个客流量，喂呢啲嘢，即系张炳良呢条友几耐冇搭过地铁啦，讲埋晒啲咁嘅嘢，系好容易触动到民愤一样嘢。 我唔紧要，佢喺我教我嘅时候已经冇搭地铁噶啦，佢喺城大教书嘅时候已经揸车。我爆嘅，香港人繼續。 咁所以，但系呢個民憤咧，我發覺咧，就係俾所謂嘅本土派咧，導向一個唔係好能夠到應用到個方向啊。係嗱，呢個做少節目預告先啦。下個禮拜咧，即係新嘅時間表咧，咁樣我哋就會禮拜緊接住禮拜一咧，我哋就會再嚟做節目嘅。咁下個禮拜嘉賓咧，我哋請一啲喺網上面寫文聲稱好激進嘅右能嘅朋友咧，係啦，右嘅朋友咧。本土嘅朋友咧就上嚟嘅，系咁，所以咧欧乐轩就会避席噶，系下个礼拜一。 哦，睇下点啦，系啦， 系啦，咁佢尽量讲啦，佢因为佢嗰日要开会咁。但 anyway， 我想讲嘅就系呢样嘢，吓，即系我唔知系因为我要问阿 Michael 啊，即系嗰阵时我选区议会咁样，你都系帮我揾好多即系关于即系铁路啊、运输啊、人士高铁啊嗰啲嘢咁样系。咁其实一啲民生嘅议题系理应系最就系最唔离地嘅，系最能够引发到民愤，最能够激到人上街。即系例如即系电视呢个例子好讲咗好过我哋讲。即係幾百次民主有幾重要呢一個問題係咁，但我哋發覺即係將呢度火導唔到落去，即係我哋要想去爭取民主嗰個位嗰度啊，係。 咁始終嗰樣嘢就係個教育冇啟蒙過佢哋啊嘛。你要諗下嗱，出嚟嘅人又係嗰啲，你永遠唔出嚟嘅人就永遠唔出嚟，永遠就係立唔起佢哋。咁你搞咩啫？搞唔到㗎喎。你真係要搞到就係梁振英政府。去到连嗰啲咁嘅小市民想推架木头车去卖嘢，都要搞到头穿压迫，咁先至有机会。我讲机会， 但我真系唔知道要搞到咩程度。你谂下，嗱，你讲港事，大家会将佢寄望咗一个好大嘅希望。点解？因为一个师奶都会睇电视，呢个第一。第二，去到今时今日，刘俊涛俾人斩。喂，你做记者，你做新闻呀，你唔系劈友啊，你俾人喺当街当巷嚟到劈六刀啊！喂，咁仲唔叫严重啊？ 唔得啊，因为你之前已经系吓《港明报》已经系死噶啦嘛，系咪先？《明报》已经死咗啦，咁有咩留恋啫？嗰啲人死咗就死咗去啦。嗱，真系可以咁冷血噶？虽然我唔系咁样谂 都得， 得噶，冇问题。横掂传媒都死噶啦，咁啊唔好要啦，系咪先？要新媒体好过啦，咁要咩旧媒体啫？嗱。你真系可以咁谂啊！我唔睇电视，我唔睇报纸，关我咩事？我睇来自星星的你嘅啫嘛，系咪先？喂，即系你发生咩事都唔会影响我赚钱，唔会影响我生活，唔会影响我买名牌，唔会影响我去新城市广场，唔会影响我 high tea。咁做咩啫？系咪先？你真系要影响到佢咩？影响到佢嗱，即系依家港铁咧好少少，即系翻唔到工，翻唔到学。系咪先？辞晒大刀，要俾老细扣人工 ，OT whatever 吓、啊，要冇钱阻住佢搵食。 咁对唔住，我觉得呢个世界系冇得救嘅、 哦， 因为你个政权就 系 觉得你喺呢啲小圈子里边生活好似猪咁样。 你唔觉得中联办睇清楚咩？你唔觉得共产党睇清楚咩？我觉得佢哋睇清楚香港 系 咁样咯。 当代我哋去讲话一个即系共产党呢咁嘅极权政府。佢唔会好似北韩咁嚟到去咩高压你搞到你啲人民不聊生㗎啦。佢梗係会嚟到俾个啊所谓好安乐嘅地方你。嗱、啊、你呢喺度慢慢地 shopping 就好啦。你慢慢买 LV 就好啦。你呢千祈唔好出嚟呢喺度议政啊去谈论我哋啲政治嘅问题。 我而家根本就係咁咋嘛。 喂，就係、是、问题呀。 点解俾咁多经济利益你呀、啊、经济笼络。吓、啊、你唔好掂政治嗰 part， 唔該。 係咪就係咁咋嘛。咁但係佢又睇穿咗香港人受呢套呀、啊、係咪先。佢睇穿咗香港人淨係諗住要钱嘅呢一个咁嘅特性，就係、是、要整到你越不理政治越搞经济先至有钱可以生存。係生存。 我又未必完全咁嘅，我相信香港好多嘅人都会觉得而家今时今日都有问题嘅。 走啦， 如果唔系，如果你 搞唔掂咪走啦，系咪先？喂，嫁个有钱佬，嫁个台湾佬。 我谂其实即系系啦，即系讲其中一个走系一个啦，咁另外一个就我谂系即系大家即系你话香港人完全系即系唯利是图咧，其实又同大陆系争一段距离嘅。咁但係我哋係太重视我要做一个尽责任嘅齿轮呢样嘢，係即係令到呢个价值係高过、 啊、 即係我哋令到我哋冇咗一个更高嘅视野。 我啱啱想讲就係话大家想做一个尽责公民，其实未必係衰到咁嘅。有好多人觉得有问题。但係有好多人我而家最轻听到嘅讲法係咩呢，通常啲长辈同我讲，佢话唉，共产党系咁噶啦，香港其实都系咁噶啦。你夹硬出去占领中环，夹硬喺度掠，你掠到啲咩啊？掠唔到噶啦。不如我哋都系认命啦。个问题就系认命啊。个问题就系话，佢哋唔系觉得呢啲嘢系理所当然，佢系觉得系有问题啊。但系个现实就系咁噶啦。 喂，我觉得认命噶啦。你谂下啲 Baby Kingdom 嘅师奶到最尾都认命噶。你谂下由讲抢奶粉到讲抢学位，喂。在网上讲到几庆合合啊，到最后搞到几多次游行。讲完啦，是不是大家唔会肯行多一步，学啊即是施明所讲行多一步，就是用你自己嘅能力，譬如话可能经济能力，去制裁一啲亲共嘅商家，亲共嘅或者直情系国务院嘅东西。 佢自己改变嘅生活习惯嚟就个社会环境嘅转变囉。佢哋喺 Baby Kingdom 好嬲㗎，即係冇奶粉，佢闹得好劲㗎，你奶粉，你大陆嘅女人奶粉就抢我嘅，学位 又 抢我 嘅， 男人都抢埋嘅。但到最尾佢点样呢，佢辞咗份工同个仔女去排队去报幼稚园。 佢就系个人化呢个咁嘅行为。咁 即系佢一方面令到你好自私，但佢又一方面令到你好自卑，即系觉得我冇嘢可以做到㗎啦。咁亦都系即系所以点解我今日真系好想即系写呢篇文去讲，即系我就系想话俾大家听，我哋其实唔应该咁自卑，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应该系有啲嘢做到，就算你唔占领中环都好，其实应该喺你自己嘅 position 应该系有啲嘢可以做到咯。 嗱，其实好简单嘅啫。嗱，欧乐轩，依家得翻两分钟嘅时间。嗱，唔系一分钟嘅时间添啫。 点啊？ 即系民主党应该可以谂下咧，就系咧拉拢 又翻去 拉拢本土点样咧？嗱，真系我讲紧系真本土啊！嗱，你知啦，系咪先？即系新界东北阿卓家佳。 真本你嘅真嘅定义系咩先？ 嗱，卓家佳 真嘅究竟系陈云啦，定系咩？ 我讲紧真系即系在地农作 啱啱求婚，你讲卓家佳 系咪先？嗱。卓佳佳嗰啲喺新界東北開農場啦，係咪先？即係本地有咁多雞籠，你不如發動一下，全香港支持你民主黨嘅市民，每人兩嚿水去買雞，活雞，再咪每人1000蚊去買羊羊，去買隻羊翻嚟， 買羊翻嚟， 買羊買雞，全部運曬去禮賓府門口放。 作為一名世界食羊組織（括弧簡稱嬌羊）嘅成員咧，我係絕對贊成你呢個講法。 唔係先，即係你做啲咁嘅嘢，做啲膠嘢出嚟，又有高致命性嘅，係咪先？即係差佬又唔敢做， 膠化件事，係 咪先？你連解放軍都要著化武咁樣，咁先可以捉啲 H7N9 嘅雞。喂，有得諗啦，係咪先？即係依家正常嘅情況咧，唔可以用呢啲正常嘅。即系呢啲咁嘅， 个社会 抗争 咗，所以 个社会癫咗，你唔可以用正常嘅情况抗争。喂，你谂下西班牙人或者法国人，你知唔知佢哋抗争嘅时候咩？真系放鸡放羊，甚至攞只牛出嚟喷奶噶，向啲差人系咪先？你就让呢啲活家禽占领中环，几好啊？系咪？ 几好啊？ 系 啊？ 先嗱，起码大家肚饿嘅时候喺中环有汤鸡食。嗱，你又可以嗱，你喺中环翻工噶嘛？司明系咪先？有老母鸡汤饮。 系啊， 好啦， 醉鸡窝夜晚， 你就朝头早喺上面翻工 ，lunch time 夜晚落嚟食， 即系呢个中环火锅嘉年华咁 样，冇错，系咪先？仲要活鸡即斩， 系啦， 中意嘅食鸡血都得。 但系呢样嘢嗰啲就系变成咩重庆鸡煲、深圳鸡煲咁样，好唔本土咯，系。 唔一定， 唔一定嘅，有港式嘅烹調方法嘅， 系咯， 你自己定義， 即係港人做雞有很多方法， 系啦。 OK，anyway， 嗱我哋 做雞是對的。 嗱我哋節目預告咧，我哋會請，我哋會請咧，即係。進入一個新的節目時間表入邊咧，我哋會請更加多具爭議性的嘉賓啊，係啦，叫即係激咧，同大家喺度一樣講嘢咁激，但係咧一定咧，即係揼歐樂軒嘅力度咧會更加高。咁當然咧，歐樂軒嘅反擊嘅力度咧係會更加大嘅，係。所以呢個節目咧， 你收啦，